就该给我们开眼。对， 今天啊，我们要找身边的好同事来介绍他们，就是曾经拼搏过、有故事的第二故乡，对不对？ 对，没错。 湖北有一个城市叫武汉，哈，这个盛会是不是？是四大最热的城市之一， 火炉之一。 道，那个知识点整一下，四大最大城市除了武汉，一败 成。武汉、重庆、南京、济南， 没错， 对。 大家知道这个武汉呢、夏天很热，冬天有点寒冷的时候呢、室内是没有暖气的。 对， 这十五年你觉得这感觉什么样？ 感觉冬天的都是非一般的酸爽啊！ 真的， 你知道那个晚上，尤其下午到晚间之间的时候，如果这个冬天没有暖气的时候，你刚进屋的时候其实没有感觉，但当你坐一会儿以后，你就浑身瑟瑟发抖。尤其当湿度特别高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人体的这个气温带走非常快， 体感冷。 所以我在武汉待那些年当中呢，我特别怀念就是北方暖气啊。但是呢。当你真正回到有暖气的家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太干燥了，就有点适应不了。 对对对对，希望我们的郭鹏在北京的新生活一切顺利哈。 是的，展开新的生活。 十分钟休息一下哈，我们有一个资讯播报，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一听郭鹏关于武汉的精彩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京津冀这三个字儿连在一块儿是个大的板块，是不是？ 对，现在这个未来他们三个连在一起会越来越多。 对，这个旅游日益便捷，一体化成就一小时旅游圈。 哇，一小时就到了。 对，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先后打通了京台、京港澳、京昆、首都地区环线等干线公路的断头路和瓶颈路，那累计达到了1400公里。2017年又加快了推进太行山、京秦等高速公路的建设，天津至石家庄、延庆至崇礼高速公路也已经开工建设。对，目前京津冀三地在全国率先实现区域交通一卡通的互联互通，已经为三地市民提供了百万次的跨城市出行服务。 其实这是个大的信息，我们分布到生活的细节当中。三地的朋友可以交流的非常顺畅了， 对 不对？ 对啊， 微信朋友圈啊、恋情等等的，哎， 啊，恋情， 错，想太多， 凶爱情， 有房有房、这个便捷的交通是旅游发展迎来黄金期哈、目前像天津、北京、石家庄等城市为中心，开通了。这个班线化旅游直通车40多条，车辆近800辆，全面覆盖了这个避暑山庄、北戴河、野三坡、古北水镇等环京津的重要景点， 对， 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自由灵活的出行方式，便捷优惠的旅行服务。此外你啊，衡水湖号这邯郸号、野三坡号等旅游专列也先后开通，游客出游有了更多的交通选择，坐火车 是的。那京津冀三地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以前一直都是单打独斗的状态，甚至还存在一些这个竞争和同类型产品的趋同，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那现在呢，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推进以来，这一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 其实不管从红色旅游、冬季滑雪、周末亲子游、摄影之旅、休闲自驾游、古村古镇游，一本书、一张图、一张网，游客得到全面的时候可以触摸了， 太好了， 啪啪啪一点， 对， 到底去哪个地方您就选吧。 是的是的，京津冀卡通一卡就解决了。 第二条哈，我们中国是泱泱大国，冬天的时候呢，绝对是冰雪主题哈， 那必须的吗？ 中国现在成为冰雪旅游的大国，这个信息我们之前说过哈。其实我们觉得冰雪这个世界呢，除了这个东三省，我们的河北省也非常大的一些重要的地方，是吧？ 对， 2022年那边绝对是起来了哈。 是，这绝对的，就是河北啊，河北省，包括北京周边呢、东北啊，包括其实像内蒙古这些。它都是很多冰雪资源的。 是的，我们就播一条信就知道这个力度了哈。 是是是。 中国旅游研究院最新研究成果显示，2016年至2017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市场规模达到1.7亿人次。 天哪！ 这么多人呢，带来收入大概是2700亿元。 就是我们用数据说话。 好的，这个希望各位多多去跟雪做一个亲密接触哈。 好，来关注第三条。 好事。 澳门新版控烟法开始实施、大幅扩大公共场所的禁烟范围。 我呢去过世界上不多的几个国家，反正是只要是那些花园的城市、室外 大家非常自觉的， 是的， 没有吸烟的， 你肯定要为这个环境做出一些 贡献 的，当然了， 是抽一根罚的太贵 啊。是， 澳门新修订的预防及控制吸烟制度1月1号起正式生效了。新版的控烟法大幅扩大了公共场所的禁烟范围，除了机场及娱乐场所可设吸烟室之外，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并禁止部分销售点公开展示烟草制品。 对，其实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的，是 的， 是的。 当然，我国的澳门也是这样了。 是的， 新版控烟法还大幅提高了违法吸烟罚款的最高金额，由此前的600澳门元提高到1500。 抽一根哦， 抽一根1500哦。室内公共场所禁烟范围扩大是控烟法修订前后的主要变化之一。新版控烟法规定，除机场及娱乐场所可设置吸烟室外，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公交车站和的士站10米范围之内也是禁止吸烟的。便利店、超市、报摊等销售点以后呢，只能是展示烟草价格，不能使消费者从销售点之外通过陈列窗看到烟草制品。 一切都不那么透明了哈。 对， 其实我们老说呀，很多人喜欢电子烟，很多年轻的朋友抽电子烟，喷云吐雾一大圈，看不到人一喷出来。 电子烟它相对来说比那个烟草要对人体伤害小一点。 但是关于电子烟的控制也纳入了范围哈。 轻一点吗？ 轻一点。新版控烟法还将电子烟纳入禁售的范围。新版的控烟法规定，不准售卖电子烟，也不得进行广告促销，在禁止吸烟点吸电子烟同样罚款。 好吧，电子烟可以不用去澳门了。 也希望大家注意身体健康。 是的，然后再来看第四条，关于巴西 国际的 这个远了一点。巴西多举措吸引中国游客， 还有什么举措呀？都了解清清楚楚的。 是的，是现在他终于这个转念了想法啊。巴西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气势磅礴的伊瓜苏瀑布，热情奔放的巴西狂欢节都令人心驰神往。 是， 在里约奥运会的带动下，巴西2016年接待了外国游客人数达到660万人次，创了历史新高。然而，巴西旅游业发展水平与其他旅游大国相比仍有着不小的差距。那同在拉美的墨西哥，在2016年国际游客数量达到了3500万人次，哈哈，遥遥领先。 你喜欢的地方哦。 是的，是的，有一种鄙视链顶端的感觉啊。然后旅游业呢是巴西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 所以他政府现在是极为重视， 那必须的呀， 希望到2022年接待1200万外国游客。 是的，其实各种的举措会及时跟上哈。 对， 之前为了吸引中国的老铁们，巴西已经出台了诸多务实的举措。2017年10月1号起，中巴两国将互为以旅游、探亲、商务为目的的来本国的对方国家公民颁发有效期最长为5年、可多次入境、每次停留不超过90天的签证啊。已经很方便了。 是的。 而在此前，巴西旅游签证有效期仅为90天。2018年，巴西将在中国开设更多的签证申请中心，此举也将大大缩短中国游客办理巴西签证的平均时长。 是的，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呢，让我们看到巴西的信心啊， 力度啊， 那希望它能够有更多的举措，然后来吸引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的游客。 是的，最后一条来自于非常富有但是又非常漂亮的瑞士啊。 对， 瑞士怎么了呢？ 瑞士首个自拍站向滑雪者开放了，海拔近3000米。 到时候得去。 哎，我得去。 自拍站。 妈呀，我就为了这么个自拍，上那么贵的一个地方去打一下卡。 媒体可以邀请咱们。 你是在喊话瑞士旅游局吗？ 怎么回事哈？就在日前，瑞士首个滑雪道上的自拍站更得去了。 是吗？ 在该国最大的度假区，位于东南部的叫做这个名字再整一下呢。 这个名字叫做格劳宾登州拉格阿尔普峰，开始投入使用。 Take set 结束了啊！ 是的。钢制栏杆能让人安全的给自己拍照。 钢制的。 对对对，不会有人从这条雪道上滑下来。 钢子，给我拍个照片。 钢子，你上台。我滑下来了。科尔瓦奇媒体办公室的总经理马库斯·莫塞尔解释说， 怎么说？ 他们的客人如今能够在拉格阿尔普上暂停片刻，以雄伟的群山为背景，安全自拍了。 是，因为之前啊，在瑞士最陡坡的山坡上摆拍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个好主意。 对， 曾经有无数人这个拍照的，因为滑雪那个生命安全出现了一个问题。 对对对，确实。 对吧？那根据这个美国康奈尔大学科研人员的一项调研，在2014年3月到2016年9月3年多的时间啊，这个全世界共有127人 哎呦， 在自拍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瑞士至今尚未发生类似致命的事故，你看他们的安全做到都到位、 对，安全做的还是很到位 的、是 的 哈。说到自拍，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举动哈。 对啊， 拍拍自己，拍拍他人，拍拍景色哈。 但是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别一自拍的时候人容易特别的集中，你就忘了。 对对对，一脚踏空很危险的、 对对。 时间来到了11:44，马上有请我们的中国好同事郭鹏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歌有了年头了，很小是不是？ 哎呦，真是很小，这名字真是好久都多久没有听到了。 他有首歌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也是他唱的。 就是说的都是大实话。 对啊， 对。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好同事，刚刚来到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郭鹏，欢迎， 欢迎郭鹏， 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 希望郭鹏把这里当家一样， 对对对， 慢慢适应大家庭，好不好？ 对， 是的，是的， 已经完全适应， 已经完全适应了，希望常来啊。 好的，好嘞，好嘞啊。 今天我们说湖北的武汉哈，郭鹏在那边生活工作了15年的时间， 15年 当地人了。 对， 2002年左右就开始过去了， 对吧？ 当时过去是应该先去上学嘛，然后之后毕业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在武汉交通广播了。 你看看优秀的人才，呀，你才太累你。 然后呢，这个在那边工作了大概12年，然后经过去年一个机会，然后来到了北京电台。实现了一次人生的这种转换吧，不管是空间还是从时间方面，我觉得都有一次转换。 对，因为他还真的是这个有一种百转千回的感觉。 没错， 因为 没错， 郭鹏是内蒙古人，然后到了武汉， 南方， 然后又回到了北京，还真的是，哎呀。 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武汉是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城市哈。因为在那边工作生活15年，作为一个居住者或者作为一个旅行者，你都有话要说，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你的感情是很深的。对，你对武汉是感情是 什么样的？你知道我刚去武汉的时候大概是02年的时候，当时去的时候满大街跑的都是这种小的电动三轮车，在当地呢叫麻木。有一个词叫麻木，这个词其实非常好。然后我当时去的，我就问这个三轮车司机，我说：“师傅，您这为什么叫麻木呢？” 麻木。 然后师傅是打武汉话说的。 怎么说啊？ 他的话大概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为什么麻木呢？你坐我的这东西，我开的车的时候，我就一颠一颠的很麻。然后你坐的时候，你也一颠一颠的很木，所以叫麻木。 这一动。 对。 颠簸是吧？ 对。 但是那个东西大概03年左右就取缔了。 一年之后就去了， 一年之后就去 了，麻木没有了，你麻 木彻底麻木了， 你坐你也麻， 师傅等下带着这 儿，是不是？ 是是是， 我没有麻木了。 师傅后来呢？后来关键是我看到一些出租车司机，他们是麻木师傅转来的。然后呢，那个出租车司机跟我说呢，说这个没有麻木开的爽。 对，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去了一个泰国，泰国不是也有那种出租车司机？我忽然想起当年在武汉的时候， 这不就 我们也坐过这麻木，推背感极其强烈啊，这种车。 是是是，然后那个。还给你装饰点小彩灯，晚上还有那个外置的音箱，都是大 对，一个城市的样貌，从它的市井开始。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武汉的市井生活、嗯、我觉得这个特别贴地气、嗯、对不对， 我觉得特别对， 对， 其实武汉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城市， 对 对，它的市井就啊，我就是市井，我就是这样、嗯、 对对对， 就很有骨气的那种感觉， 太对了太对了，这个我刚去武汉呢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刚去的时候、哦、然后我会发现第一个你会发现最大的不同跟北方、 嗯、 就是北方人不管是哪儿人我觉得基本吃早点、 嗯、 你都要在屋里吃吧、 啊、 基本是这样吧、 啊、 偶尔吃个包子什么的你可能拿着手里吃、 嗯、 大部分比如说吃个面条你怎么可能在外面吃呢， 对对对， 全武汉的人在早晨的时候都要到外面去吃早饭， 太有仪式感了， 所有人都要吃， 太好了吧， 还得蹲着， 在武汉很少有人，就除了可能个别的小年轻、 嗯、 可能拿两片面包在家里啃， 嗯， 其他所有人都要在外面， 而不是很麻木 哦，对对这也不麻木啊，然后呢这个武汉不是特别著名的叫热干面吗、 啊、热干面、啊、 第一次看到了这个热干面摊的时候它是在马路边上， 早上就开始了， 早上就开始特别早上，而且呢你会发现旁边 热干面是早餐， 没有几张桌子、 嗯、 就是其实他人是不习惯吃坐下来吃的、 嗯、 而有个别像我这种从北方来的人、 嗯、 我一定要在那坐着吃、 嗯、 也 OK， 但是你旁边会有特别多的人流，你这个就餐体验并不美好、 嗯、对， 而且旁边还有机动车啊什么的、嗯、就 是、 啊、 还有麻木， 对， 当然 还有麻木，对，然后呢这个热干面的师傅挑面的速度极快，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白领啊、 嗯、 或者上班的人啊， 各个阶层的， 对啊，就是你看他感觉穿得很光鲜， 嗯， 但他其实过来以后拿了一碗面他边走边吃，这才到单位楼下的时候那碗面已经扔了、 哦、 已经吃掉了， 哇天哪， 都是这样， 真的 边走边吃， 边走边吃， 对对对对对，非常常见，现在 你怎么身上一股热干面味儿 现在也是这样， 现在有偶尔有的地方也会这样， 哎呀好有感觉、 嗯、 如果各位朋友再去武汉市必须经历一次这种热干面的摊儿啊！ 哎，其实我对热干面真的是很有感情， 真的， 对，因为我觉得热干面特别 好 吃 啊、嗯，香， 对， 特别香。 在哪儿吃的热干面 啊？我在北方吃的热干面， 九头鹰吧，九头鹰。 反正就是也有卖那很多卖那种热干面的嘛， 现在都有速食的， 对， 嗯， 你泡。 我刚才说我来北京有点适应，但实际上不是完全适应。实际上我就想找一家这个热干面摊儿、 哦， 我一看热干面套餐46元，我当时两眼一翻，你 麻木了 啊， 特别麻木 啊、 哦。一碗热干面在武汉卖的价钱最贵的大概不超过6元， 是吗？ 到 时候我请你 啊、咱们团建， 这地方好， 团购去， 这地方好。嗯， 刚刚说的是早餐的仪式感，其实早餐除了热干面、 嗯， 武汉当地的朋友也非常有就讲究，我觉得南方的城市早餐特别重视。 没错，武汉呢是这样，就是武汉的媒体，因为我们在武汉当 对 原来做媒体、 嗯， 武汉媒体一直想给武汉来赋予一个什么词汇？ 哦， 就是武汉有什么东西能标志呢？比如说各种地方都有什么什么之都，但是你说，比如 热干面之都， 对，从美食方面呢，武汉人觉得自己的美食也不差啊， 当然、 啊，对、啊。 但是呢，你看，比如说全国说起来都是川菜 啊、 粤菜， 那、 武汉好像没有什么标志性的平常的菜种。 嗯， 后来呢，有一天这个著名的美食家蔡澜的 要菜、 哦， 蔡澜的。整个就是武汉很多媒体的记者陪着他到处转了一圈 啊。 后来蔡老先生给武汉评出的是早餐之都， 你看看 哦，早餐之都， 确实很丰盛， 早餐在武汉叫做过早 啊、 哦，过早。 然后呢，这个在武汉大概早餐摊估计有人统计过、 哦， 大概用三种东西拼成一份早点的话 ，OK，、哦、 能吃3个月不重样。 哇， 伟大到这种程度， 团建不去了，太吵了，拉着3个月不重三样。 也其实我觉得虽然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 那是 在我的脑海当中啊，我估计一个月不重样， 那是很轻松的。 然后来了北京之后呢，就是豆腐脑啊，就是这东西吃的多一些啊， 北京早餐确实少了一点。 其实大北京就是豆浆、油条， 少了一条包子 啊， 对对对、就是 嗯。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北方人嘛，我觉得这个还是很能接受的， 是 因为从小其实吃的也是这些东西、啊， 对对，面食为主哈。 对对对对 嗯， 就武汉的美食文化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穿插跟大家讲哈。 是、 嗯，其实除了体会美食文化， 嗯、 那武汉的样貌是什么？汉江大桥啊，各种的、 嗯。一次没有去过武汉， 没去过武汉， 都没去过。 那比如说，我们从北京有这个想法了，周末嘛，是吧？ 嗯、 坐动车几个小时，5个左右， 特别近。 5个左右， 现在大概就是高铁开了以后，大概每次大概都是5到6个小时之间， 直达 就可以到， 就可以到武汉了。 对， 武汉火车站。 你看，跨越俩省啊， 没错， 好几个省呢， 真的、 嗯、 不止两个省吧？ 不止两个省， 河南再到湖北， 对，湖北还得境内还得走一段， 对 对 对 对、 嗯、 对。 飞机坐过吗？也坐过， 飞机坐过，大概也是2个小时。 你好近呢、 啊，但是相对来说啊，我觉得其实高铁会好一点。 是的， 我也觉得， 因为飞机有的时候可能 延误啊， 延误一点， 对， 提前到达呀，等行李其实还不比火车 速度快， 真的火车就四个半小时，你直接就走了。 对，还可以对面聊天呢，是吧？ 是啊，还可以看风景。 对对对，到达武汉之后，武汉火车站是一个武汉市非常繁华的区域。 武汉是这样，武汉呢，就是大家其实比较清楚一点，是它分为三镇吧，武昌、汉阳、汉口。 哦， 所谓武汉三镇，其实这三个地方呢，原来。在咱们建国之前，其实它是三个不同的区域。那之后呢，后来它合成一个叫武汉哈。然后呢，但是实际上这三个地方呢，就是口音各方面都文化都非常相像。 差异啊，相像， 非常相像。但是合起来以后，其实各个地方其实还是有一点 区别的。 哦， 对，所以去武汉的话，大家旅游线路的话，一会儿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好呀。 但是这个确实它不是在一块儿的啊，它的这个范围是很大的。 其实我特别想听听武汉当地的话。 武汉当地 还会说， 我能说一两句， 来两句， 但是我不标准。 没事，他们说武汉跟四川有点像， 有 一点啊，比如说像过早刚那个词，过早。 国早， 后面一定要稍微拖一点。 国早啊，你说那个道道很漂亮怎么说？ 道道很漂亮。 嗯， 哎呦， 当地话。 哎呀，不是，我说不出口。 你这潜台词你哪能说出来呢？ 你说我就这么实在吗？是不是？ 并不是，忽然一时语塞。 对对对， 从来没用武汉话说过这句话， 对吧？那你用武汉话就说的比较， 说的多比较多的是，我有一句话说特别标准。武汉的同事都会笑话我，因为我当时从北方要去武汉，到了火车站之后，就无数的人围过来问你要不要住店啊？ 肯定。 然后你总得学一句嘛，我就学会一句不要 啊，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啊，不要， 不 要，不 要，不要 啊，不要， 不要，不要， 有点可以去，不是那么难的掌握这个语言，我觉得还行，是不是啊？ 对，有点 不要， 其实 结合了 四川话，的确 四川话 像， 是哈， 是四川和湖南。 我问一下啊，节目上面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就问一个特别。切实的问题哈，武汉的夏天热到多少度？跟我们形容。 武汉的夏天 真 的 是的 确 超级 热， 超级热。 我当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从内蒙走的时候，身上还穿着秋裤。 内蒙夏天也够热的。 然后不，我当时已经十月份了，我们都不说夏天。 十月份， 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我当时十月份去的时候，我穿着秋裤过去的，我一下车， 热的 扑面一股温暖的热风，然后第二分， 然后光麻木， 对对，差不多。我第二分钟。第二分钟我就开始全身的汗流浃背的冒汗，然后旁边人会像看怪物一样，咦，这人还 穿 秋裤，你知道吗？ 对， 他们都穿着短裤，大概短裤得穿到十一月半左右啊， 哇，十一月半 或者十月底吧，不，武汉有的人当时比较抗热，你要知道，其实咱们北方人其实有一点跟南方人不一样，是他们实际上是比较抗冷的， 对， 也是，对对对对对， 抗冷，其实不是我们抗冷啊， 是他们更抗冷。 对，我当时去武汉，你虽然说武汉夏天很热，但是我当时的。第一个我们全班耳朵被冻得冻红了的同学是东北人， 我们生冻疮的是西北人。 对， 时间的关系，我们了解到湖北的武汉这座城市夏天绝对是热的不得了啊！ 是的，也是一个热情的城市。 对对，到底那热情展现在事情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的郭鹏下面呢会有更加精彩的分享。各位老铁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李行浩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已经每天11:30到12:30要直播给各位，重播是几点？ 重播是晚上的9点， 不要忘记错峰收听啊！稍事清洗，马上回来。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 经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哦，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美，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晴转阴，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二度，最低气温零下四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And it's just begun. If you feel the way I feel, then I know you know the deal.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的好同事郭鹏做客直播间，欢迎 郭鹏。 各位好，各位旅行号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鹏。 哎，对，这个郭鹏今年是做早间的音乐台的节目， 对，音乐台的早安音乐秀， 8点到10点很辛苦， 7点到9点， 赶时间了啊， 是 更辛苦了， 真的是更辛苦了， 比较辛苦啊、 是希望好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哈。 是的，是的。 好， 问问我们的郭鹏，这音乐还非常有。带感啊， 对，武汉 fashion 的感觉、 对这个城市有这种类似氛围的地方， 有武汉这个城市，其实我觉得如果去的话或者深入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城市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包容性。我刚才说的是非常市井的气息， 对， 确实因为老武汉嘛， 是 然后武汉有很多老武汉的人，他有这种很市井的这样一种文化。但是呢，实际上你要知道，武汉可能是全中国第二大在校大学生多的城市。 樱花 武大 可能除了北京以外就是武汉了。 樱花、 对 、 所以呢他有这么多的这种大学生，包括呢 年轻人 在的地方、我觉得没有时尚的东西应该是不可能的。 对，不可能的。 对，你像武昌，我给大家来说两个地点。 好， 第一是武昌的，现在最近呢有一个焊接万达的项目。万达呢，其实在武汉的头下了重金，在前几年哈、开发了一个楚河焊接，它是把两个湖，一个沙湖一个东湖连通了起来、叫东沙连通工程。然后呢在这条街上呢，其实呢相当于中间这条水道可以走游船，上面呢是修了一条步行街，然后呢这个整个的变成了一个大概有2.多公里的步行街的这样一个项目。 厉害。 然后上面呢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诗情画意，一种水廊的这种感觉。 这不就是威尼斯小镇吗？ 像 对、 有一点点像， 有一点像， 但实际上比那个可能商业性要更强一点。因为沙湖这个位置如果放在北京形容的话，估计就是 CBD 是吗？ CBD 或者最起码三环以里的 位置、 对，所以呢、相当于一下就把武昌的这个经济方面去打开了、所以这个地方现在是武汉人现在去的比较时尚的一个地方之一、另外一个地方呢可能就是在汉口的这个 大桥下，长江二桥下面、下桥的这个位置， 这个、漂亮的地方。 对，这个地方呢，实际上，这个天有一个叫新天地的地方，它是直接是跟对标上海的新天地，也是跟上海的新天地是一个公司来投资的。而且呢，新天地呢，在全国其实对是投资了很多家商业，但是只有武汉这家和上海这家是挣钱的。所以武汉这家呢，而且它的这个位置特别好，对面是武汉最好的中学叫二中，旁边的是武汉的这个江滩，就是武汉也是和上海有点像的一个城市， 对对，有水， 对，而且关键是它有当时有外滩，上海有外滩嘛， 对， 武汉有江滩，当时是有这个之前的有各种各样的一种花园洋房式的建筑， 哎呦， 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你想想，这边是花园洋房式的建筑，而且有一个最大的全中国可能最大的内陆的江边的这样一个供行人玩的公园， 小 这边呢是一个新天地的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 你看看、这跟上海说实话晚上 是有点 像，光亮起来的时候是很像的。 对， 我晚上很多，你以前的时候没有视频直播、现在有视频直播，很多歌手支着架子一开就唱歌， 没错， 在江边，对不对？ 对，你像武汉呢，可能本地最火的一个网站是斗鱼嘛、斗鱼是斗鱼、 他们玩斗鱼 啊、就在武汉 哦，斗鱼的大本营是在武汉， 没错，所以呢斗鱼呢、最近办了一个斗鱼的这个整个狂欢 party 啊、 然后去年就是在江滩的这个整个公园里 选地方好啊， 那一天巨热，大概有40度，就是你那天说有多热、那天有40度，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好像涌进去几万人， 哎呀，斗鱼的主播、 对，而且好多，刚才咱们不是说从北京怎么去玩吗？斗鱼的粉丝已经提前去了，无数从北京的粉丝是要去那边去给他们 对对对 主播去支持， 是要打 call 的。你知道斗鱼就是像什么那些王者荣耀啊这些游戏什么的，在斗鱼上最好的主播基本上都在斗鱼，就是电竞主播，然后他们是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有的人专程从这个北京赶过去，或者更远的地方赶过去，他们要么在成都，要么在武汉。 对 对 对对对， 其实从这个视频的软件来看的话，其实武汉的文化非常的、非常的多元化， 是的， 对，非常的有趣和鲜活，对不对？ 对对， 是说了这个文化，说了时尚的街区，说了非常有特点的市井的根基， 对。 住，我们去武汉再住一下呢。你说有些朋友喜欢住在江边，也喜欢住在周边民宿啥的，有没有推荐呢？ 这个我有， 这个有。 这个首先啊，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汉街这附近，其实这个民宿还是挺多的。 汉街附近， 对，还真的有民宿。 汉街这附近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怎么说呢？因为武汉不是分三镇嘛，我们稍微多讲一点点。 好好好， 汉口实际上它是一个市井文化的中心区。 汉口， 因为汉口它原来就是商贾云集， 对，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老武汉很多， 嗯， 而且呢，在老武汉是这个居住环境啊各方面它其实是还比较差的，但是呢，它往外推一点点，就是他自己住在这一边，但是旁边会非常恢宏那种高楼大厦，而且是原来那种花园洋房式的建筑， 哦， 所以它是有一种这种穿插在里面， 鲜明对比， 又是因为这些街道都很古老了，可能上百年，所以呢，改造起来就难度很大， 对对对， 所以它也不可能有太宽的街道可以给你供你去拓展。 老张，我们快不摆，老张，你别打电话了，就这种 感 觉，是有点这种感觉，对， 老张。 然后但是呢，你看武昌呢，就是所有的学校基本都云集在武昌，所以刚才我们说到武大的这种樱花呀， 厉害厉害， 包括东湖实际上是有国家赛艇队在那边去培训的，然后在东湖，在武大的樱花，在我刚才说的楚河汉街，现在很多人，包括啊，其实可能很多外地人都知道的一个地方叫做这个户部巷，是小吃的户部巷啊，所以这地方都在武昌，很多 现在。好棒哦！ 对，现在很多人去玩，基本就是武汉一日游，就是武昌一日游，加坐轮渡。它长江上有轮渡啊， 对对对， 坐轮渡可以渡到汉口这边看一圈，我再渡回来，基本是这样一种感觉。 武昌汉口， 对 对 对， 还有一个地方是， 还有一个地方是汉阳最著名的就是近代的时候张之洞 哦， 他当时我们不是有一个所谓的兵器叫做汉阳造嘛，汉阳这个地方有当时最大的中国的兵工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有名的。另外就是汉阳其实和汉口是被汉水从陕西那边过来的汉水所分割的。为什么武汉有三镇呢？就是那一条支流加上长江这片区域分割成了三个镇 啊，知识点，好朋友们， 对， 知识点来了，对，因为武汉真的是特别大， 哎呀， 对，它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真的是特别特别大了， 挺大的。 咱们稍问一句哈，这个樱花季的时候能持续多长时间？武汉大学 那个樱花其实也就10天左右， 是吧？ 10天。 但我跟你说啊，这个樱花现在由于太火，而且现在不 是只能在武大看吗？ 交通 其他都 其实根本不是 啊， 表情其实根本不是。 那个樱花在哪儿都有， 是就武大怎么就出名了呢？ 出名在哪儿？就是因为武大是全国最美的两所大学之一， 是 厦大，一个是武大， 对， 他们都是依山傍水。 是的， 你想，你本身就想去武大看一看，然后武大又在开樱花，你是想这时候去呢？ 所以无数的人都愿意选择四月份 表达上的。 对，但实际上如果你要只是想看樱花的话，其他地方也是可以的。 其实我看比如说像墨山啊，其实很多山都有这种所谓重新种植的一些樱花，而现在那排樱花其实也已经不是那排老樱花了、 哦、 也是后来去移植的。但是武大的学生就比较遭殃啊、 哦、 每年一到四月份的那一周、 哦、 学生连宿舍门都出不去， 这么多人， 因为路上全部都是游人，而且最可怕的是游人进去，你想武大特别大， 收费吗？ 他不是现在好像是要收费了、 哦、收费了、 啊、现在要收费了。最关键是这些行人在里面，他中午总得要进餐呀， 对， 吃饭呀、 嗯嗯、 学生发现那两天所有的食堂都抢不着饭， 食堂供给游人去开放的。 对， 那这就学生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 受到严重影响。 至少食堂不应该给游人开放， 对对， 你这样的话你学生就吃不了饭了。 关键有的人是哪怕这个食堂不开放，但是不能全要所有人都往那边走，路上这个行走起来也是非常困难、 哦、 是的， 也 是、 嗯、 希望有关方面能管一管、 嗯、对，希望这个校方啊不要这太过于开放这个给游人。 是的是的、 哦、 美丽啊，是就是有些美丽是需要静静的欣赏的， 对， 如果过度的采撷的话，这个美丽就成为一种压力了哈， 没错， 真的， 对吧？ 刚才准哥呢说到那个就是住哪儿那问题， 对对对，住哪里？ 其实我后来想想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其实在武汉的汉口这边，我觉得你可以在江边来住下， 江边， 江边非常漂亮， 外滩的感觉差不多， 对对对， 那闹， 而且关键是武汉上面有很多游船 啊、 哦，游船你晚上能够看到很棒的那种夜景，而且我觉得这可能是最能证明武汉是有水的城市的一个地方。 啊、 哦，你说你住在城市里面。和其他的城市差不多嘛， 没什么感觉， 对不对？ 特别 这个区别不大、 嗯。 另外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武昌的这一带，楚河汉街这一带， 嗯、 确实非常漂亮， 繁华， 对，也很繁华，而且既繁华，还能看到这种现代化、摩登的气息，加上水乡一点的感觉， 对对对， 这个感觉是比较 真挺好 的， 对 对。 对 嗯， 我那个、 可以住在这个附近啊。 朱驼频频暗示我。 啊、哦，怎么的？ 说吧，说吧，什么事儿？ 啊 啊 啊！你要表达什么情绪？ 我作为一个老年人啊，五十多岁了， 嗯， 想问一问，就是在武汉这个非常发达的这个城市，有没有适合老年人玩的地方？ 汉口。 哎，我替老年人说一说，因为很多夕阳红啊， 对、 嗯、去玩 了，他们可能去不了太时尚的地方。 对，他们会有什么去？ 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就更多了 哦。 相对来说，比如说咱们说武昌的这个辛亥革命博物馆， 红色的一些根据 地，对吧？ 对， 哦、 对，还真是啊。 而且他们这个辛亥起首义的这个广场，武汉有一个地方叫首义， 首 义区就叫首义。 哦、 嗯， 其实那个地方就是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的地方。 好吧，好吧， 很多人都愿意去那边去看一看，对吧？ 嗯、 第二就是我们 学生也可以去， 学生也可以去。对， 对 你另外就像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武汉大学， 嗯， 其实老年人朋友其实 也可以 去 散散步、溜达溜达， 色嘛，对吧？ 嗯， 汉口这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外滩，就是虽然是老年人，但是这个外滩其实我觉得像公园啊， 哦、 包括像它江边的这些建筑， 对， 对，还有一点啊、 哦， 就是武汉原来有一条非常著名的路叫做江汉路， 哦、 江汉路 原来是一条步行街嘛，而且也是百年武汉最繁华的地方，但是它90年代的时候不是改成了一个步行街， 嗯， 步行街其实火了一阵儿，当时其实咱们这个王府井步行街为首啊。 哦， 很多地方都有步行 街，对，有 步行街。 对对对。 后来由于这种方式比较分散， 嗯， 后来可能相对来说热度就不是很高了。 哦、 那这条街重新拆除以后呢，它的中山大道这一整条街，是他们是对这种西洋建筑进行了加固和加强，同时把上面的所有的柏油路全部拆除， 嗯、 哦，变成一条纯粹的步行街， 漂亮 哇！ 这种地方，我记得我跟你说，在2016年12月31号重新开街那天，我去 跨年啊。 我其实不是一个武汉人， 哦、 但是我当时去跨年看到那条街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因为那一天你会发现很多武汉人都推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上街， 哎呦， 好多人都已经坐到轮椅了， 哎呦， 他们还是要在这条步行街上来推一下， 嗯， 给我的感觉是，这是我生我养我的一条街道， 哦、 今天我一定要重新见证一下它再一次辉煌起来的感觉， 对，它是有感情的， 对，而且这条街确实很好看。大家其实可以在这里来转一转、 嗯、 另外转到尽头呢有一条叫梨黄皮路的地方，全部都是咖啡一条街， 哇，梨黄皮路， 对 对对， 嗯， 对啊，那这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风格和调调，很多年轻人都会去到那里， 音色还变了， 音色怎么忽然 对 南方腔泛起啊， 对啊，就去到那里， 它那个氛围是什么样的，像宽窄巷类似那种感觉、 嗯、 还是就是各种武汉的风格会堆积在一起， 它是就融合了当地的风格，还是说非常 时尚，其实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是融合了一点点当地的东西的 建筑物啊， 但是有点后现代的这种感觉。 哦、 后现代， 我可能会把老 工厂风 loft， 对对对对对，工厂风那种感觉，没错， 我懂了，嗯， 很滋儿。 对， 你看啊，我觉得武汉啊，老年人、青年人， 小朋友也可以去，对不对？ 对， 咱小朋友去的地方，就那公园你也可以去，商场你也可以去，对不对？ 哎，武汉应该有没有游乐场？ 游乐场、动物园啥的。 我来北京看了一下哈，好像北京也有欢乐谷。 欢乐谷 是 对，但是我看了一下，好像武汉那个也不小，跟北京那差不多。这个 没问题。 然后里面也有一个麦鲁小城，我觉得这个是玩的其中的之一。 嗯， 那其他地方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北边呢有一个这个海洋极地海洋世界， 海洋世界，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他们投资的一个项目， 好极了， 对对对， 孩子可以去， 也有孩子可以去玩的地方。 嗯， 另外其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就大同小异了，有些博物馆，哎对，还有一个 好， 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点的是啊，这也是在武昌，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去 武昌？ 武昌 啊， 在刚才说到的楚河汉街往北走不远， 嗯， 有一个叫湖北省博物馆的地方啊，这个湖北省博物馆，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前两天的这个央视的国家宝藏这个节目 啊， 第二期是湖北省博物馆。虽说啊，这个中华文明这个灿若星河， 嗯， 但是湖北省博物馆拿出的这三件宝贝，那基本都是镇馆之宝。 镇了， 嗯， 比如说像编钟，比如说像越王勾践的剑， 对， 勾践剑， 哎， 你想 勾践的剑， 春秋时期的时候啊， 对， 勾践剑，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我忘了，但是反正基本就是湖北省的特别厉害的当年楚国出土的文物， 嗯， 都可以在这看到。刚刚， 嗯， 说到的老年人和小孩，我觉得都可以去。 是的，是的， 啊，对啊，你想，那为什么就是楚天文化嘛？因为湖北真的是太有历史了。 是的，是的，楚天文化，楚天音乐广播都， 嗯，楚天音乐广播， 哎，楚天音乐广播现在还是非常火的一个电台。 楚天音乐广播是我当年的有台， 有台， 有台，对对对， 还比较火，还比较火，娱乐性做的比较好。 嗯， 就是今天我们是市井为主，刚刚了解大概的几个区域样貌哈。其实市井生活，如果我跟道道还有我们的周驼，还有我们的编辑到了武汉的话，几天行程比较合适？你给我们安排呗。 我觉得最起码 得三四天吧， 也三天吧， 三天。 我觉得啊，就是你要深入的，你还要了解文化，咱们不是走马观花这样看的话，我觉得得三天，因为。普通人像我刚才说的，你如果只有一两天的话， 武昌， 你在武昌转转，然后去汉口玩一圈就可以了。 嗯， 但是我觉得你要真想了解一下文化的话，一定要深入到汉口的人家里面去啊。那 有 很有意思， 有这样的机会吗？ 有。 那比如说，就是我想 汉口人家，那我怎么去人家？就跟当地的老乡聊天呗。 那不是 披锅棚。 对。 去了以后，我觉得其实是我的意思是，它其实跟上海那种里弄是很像的。 嗯， 哦。 你比如走到刚才那条中山大道当中， 嗯， 你往右稍微拐一拐，因为那条是大道嘛， 嗯， 你往右拐一下，你就可能会找到一个摊儿，有一个居民区啊， 嗯， 你去尝尝他当地的一些吃的东西。 那个说吃还没怎么说呢，说是吃， 是是是， 啊，对，除了热干面，还有好些武汉的名吃啊，嗯， 这么爱吃的人，嗯，是吧？ 对呀，啊，还有什么呢？包子， 对 啊，这。特别多啊，比如说，先说早点啊， 早点 除了热干面以外， 嗯， 比如说这个著名的豆皮儿 ， 对于北方人来说，豆皮可能比热干面还要容易接受。 哦， 豆皮是涮火锅那个豆皮儿， 不是不是，你看啊，这个跟咱们北方的豆皮就不一样。 啊， 我在武汉待了很久之后呢，来到北京，有的时候看到，比如涮火锅，你刚才说豆皮儿 ，对， 我这不是豆腐皮吗？ 这豆腐皮， 对吧？豆腐， 但是它叫的豆皮什么意思？是上面一层糯米，把这层糯米的底部呢用绿豆粉。炸的酥酥的，底下有一群大概是比如说笋丁或者是牛肉丁之类的东西， 哎呦， 拌了之后那个东西特别好吃， 哎呦， 还有牛肉丁，我的天哪， 好负责任， 这是这个，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叫鱼汤糊粉的东西， 嗯， 就是呢把这个鱼身上的胶质打成糊。打成糊之后呢，然后跟一些粉丝啊什么东西，然后拌在一起吃，这是他们另外一种吃食。 女生多吃一点，我觉得好啊。 早点非常 棒啊！ 包括还有你刚才说到包子，他们有种包子叫做汽水包。我第一次听到汽水包的时候，我说里面有汽水吗？老板，老板说没有汽水，是因为气儿太多了。里面有一些，就是它其实汽水包是相当于拿那个蒸的气 一咬 回笼，对，有气出来， 别烫了嘴和舌头啊！ 对对对 对 对， 汽水包，我的天哪， 吃的还是挺多的。 这只是早餐， 对呀，这只是早餐的其中四样。你想，它一个月不重样，那得 对， 每天三种哦。 大家就自由搭配啊，搭配啊。那其实中午算是武汉当地朋友非常重视的一个吃饭的点，还是晚上是一个重视的吃饭的点？ 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晚上吧。 晚上， 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看怎么说呢，晚上为什么重视呢？ 嗯， 是因为现在年轻人还是上班的时间， 对， 中午你没有时间 吃饭，累的话啊，节奏太快。 嗯， 原来一般还是中午吃饭会隆重一点， 嗯， 是他们的一种感觉。另外就是武汉的菜其实很好吃， 嗯， 但是你要非要说它有什么 特性， 反正在我来看啊，因为我很喜欢到处吃饭， 嗯， 我觉得呢，可能它没有形成一个谱系 菜系， 你看都是相恶， 哎，没错， 基本上都是它得跟湖南搭上边，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它 没有直接的恶， 有一点点是湖南菜，再搭上一点点川菜的感觉，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真正的湖北本地菜啊，其实不在武汉， 是在这个他当时的这个绵阳三蒸，他喜欢有一些蒸菜，比如说粉蒸肉这个东西。 哦， 粉蒸肉 本身就是从武汉出来的。 原来粉蒸肉是武汉的。 对，武汉人非常喜欢吃粉蒸肉。 辣吗？就是偏辣吗？菜 辣 不辣？ 粉蒸肉一点都不辣，基本是拿这个酒曲那个东西。另外，另外他们喜欢喝米酒， 米酒， 米酒， 米酒，对，米酒也是武汉特产的一个东西，因为糯米可能是这地区的特产。 嗯， 他们那不是还出产藕吗？ 对，藕也是他们的特产，所以排骨藕汤。 然 后他们 各种藕的甜点， 对，排骨藕汤。我当年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喝，我说怎么有这么油的汤 啊？ 我就一点都不想喝。后来冬天有一天把我冻得这个鼻青脸肿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一家排骨藕汤馆，我进去喝了一口那个油汤以后，我说这就是我要的味道， 浓香四溢。 对啊， 对，你就看吧，每一个地区它吃的这个东西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 对 对，跟节气、跟体感、 对， 跟你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 没错没错， 是的，是的。 十五年的时间，你说我们会觉得有没有适合？ 弹指一挥间。 有没有适合情侣们？ 有点想 了，情侣们玩的地方，那肯定对吧？浪漫的地方， 浪漫地方，其实 樱花大道也。 我觉得像樱花大道， 樱花大道其实就不 对。 樱花大道其实就是在武大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新闻传播学院的门口这条路。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对，所以呢。这条大道当中呢，就很多人愿意去看嘛。但实际上，你要真正去看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在四月份樱花季的时候去看。 全是人， 你拍出来的基本都是人头， 还容易走丢的。一拉手拉别的姑娘，哎，怎么是你呢？ 对你谁呀？ 对呀，吓一跳，是不是？ 那这就不是浪漫了， 对 不对？这惊悚了，这 是。 那比如说，我们真的想就是不是到时候跟男朋友然后去的，你这有没有推荐一下人又少又极致浪漫的地方？除了咖啡馆 啊，有人少啊。 这个你要说人少还是有一些， 你看 啊，还真有人少，我以为没有呢。 对， 没有。 比如说这个。汉阳，咱们刚才不是都在说武昌和汉口吗？ 对，汉阳， 汉阳其实也有一些地方很好玩。 哦， 我说汉阳有个地方叫做龟山，武汉呢有一个龟山，有一个蛇山，叫龟蛇锁大江。 哎呦， 这个很有意思啊。然后呢，对，然后呢，汉阳的龟山呢，它有一个电视塔，是当年的咱们广电系统要发射信号都要从那个地方走。 懂了。 然后它的脚下有一个地方呢是比较文艺的，有点类似于小七九八这种感觉。 哦， 很多人愿意去那边去照相啊。 咱们那发射塔离七九八也不远吗？ 就是，是啊， 对啊， 一个模子啊， 是不是模仿这边的？ 是的， 什么感觉？小七九八有各种的建筑，各种的艺术展。 它其实原来也是一个工厂嘛， 然 后大工厂改造成这样的艺术展览啊，包括可以值得化妆或者拍照的一种地方。 各种朵儿，各种档口， 对对对对对， 各种朵儿，各种朵儿。 小情侣有时候， 对， 溜达吧， 网红情侣都可以去。 嗯， 还有一点，对。忘讲了，就是武汉有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 哦， 对 对，然后我们的老大哥当时原建的是吧？然后呢，这座大桥呢，到现在为止，它设计寿命是50年，现在已经用了70年。 哦， 但是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问题。 然后很多人其实愿意走的一点就是从长江大桥的桥尾走到桥头。 哎呦，好浪漫啊！ 对，这样这个过程还是很浪漫的，我觉得。 对吧？我跟你说，这个说到桥，这长江大桥也是铁桥的那种，对吧？就不同的地方，这个桥可不能随便走。哈尔滨有一个跨江的，跨松花江大桥，那个铁路桥情侣是不能走的。 对 对 啊，真的吗？为什么？ 是的，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说法来着，就是说凡走过这条桥的 必分。 对， 那就反着走呗。 啊，反着走也不行啊，只要你踏上。就所以说，就是大家在走这个桥的时候，其实桥是很多浪漫的一个见证，但是大家相对了解一下这样好玩的一些小故事，会做一些储备。 对，这个武汉啊，活色生香啊， 哎，真的 希望各位，去北京发射的高铁辐射圈挺近的， 现在越来越大，而且 5个小时可以到达的城市多了去了， 对， 可以选择武汉走一走，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对我现在就是感觉好像咱们现在因为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发展越来越快，城市和城市之间这种趋同性会越来越大。 对对对对， 无论是吃喝玩乐，包括建筑，它就可能风格都差不太多了。但是呢，像武汉这样的城市，它还有一些老的部分，所以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些名片和这个形象的特征。 我有个感觉啊， 你说 我们那个年代啊，你像见人一面得翻好几座山，掏好几条。 你那时候不是还喊山呢吗？ 啊，老妹儿，你怎么这样？ 你不是喊秀莲吗？ 秀莲，秀莲，还没有老妹儿这个称谓。 对对， 现在呀，你说我们老年人想去辛亥革命，就是看看。 去。 对，你得去， 瞬间就移到那个地方。 是啊， 然后这边是辛亥革命，那边是现代化的建筑，那是穿越的感觉。 对，而且你还可以上湖北博物馆，是不是？然后看看那些楚国文化出土的那些越王勾践的剑。对 啊，真的。老年朋友真的身体如果合适的话， 真的可以去， 动车也不颠簸，非常稳定， 没错没错。 现在也没有麻木了啊，大家不用担心， 不麻木了， 不麻木了， 一点 都不麻木， 只有是激动的血脉和那种沸腾的心情哈， 还真是， 对吧？谢谢我们的中国好同事郭鹏， 谢谢郭鹏， 好，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去武汉啊， 去去去，武汉得去， 下次一起去啊， 对，一起去， 带着我 啊，带着你，带着你，我得去尝尝武汉的热干面， 对对对，今天是周五，祝各位周末愉快，提前啊， 周末愉快， 明天不要继续忘记送给我们的旅行号1073，拜拜，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It's the weekend time. Get your friends together. We're gonna go out and dance. 走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随着我们生命起伏，一起唱的主题歌。